松都山有平不一一次逢生得康跑兵奔走有数人为利不平楼头上楼所嘎的一宿呀就我乃自惭要想过牛送香月白月金南京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妓女泪》。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